锵三人行，各位好，徐老师，今天咱们迎来一位塔利班研究塔利班的专家啊，叶海林，咱们中国社科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的叶海林研究员，现在都知道吗？又杀了一个韩国的人质塔利班。 他是说这个时间要杀第三个， 就是在我们现在下午三点多我们录像的这个时间，扬言 据称他扬言，到底什么样子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说徐老师，你知道，你前一阵曾经说，你说为什么说中国有些这个造假的人，他难道不知道那边会死人吗？他这个感情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我昨天在家里抽了我自己一嘴巴，就我就发现人的异化呀。你看搞媒体搞节目的人，我们知道今天要请你来做节目做塔利班，你知道我昨天看资讯台，我脑子里一下就，你知道我第一个想法是什么？他可别不杀呀，我明天录像啊，你要不杀，你知道吗？到后来我直接醒过来，我啪我就抽自己一嘴，我他妈怎么能这么想？但是你看，这就是现代社会这个竞争啊，你争我赶，他对人是会异化的， 对， 让你忘了你自己是 工具理性， 对， 是吧？ 这个韦伯早说过了，人为了忠实于自己的一个专业，新闻部大的电视台的新闻部，一旦发生什么灾难哈，那些新闻部的人奔跑啊，那个表情就兴奋的，啊，什么地方在直播追击什么什么， 这个很明显就是。 所以叶先生，我也想知道一下你的感觉，我想先给你啊看一段这个新闻，再听听你的感觉，我们来看一下。 塔利班星期六再度让一名女人质通过流动电话哀求韩国和美国政府拯救他们。 We have been here 9 days. We are so scared. Sometimes they threaten us. They're going to kill us one by one. Please save us. We don't know what's happening tomorrow. We want to go home. We miss our family.We cannot stand anymore. We don't want to die. 我的问题就是现在陷入僵局， 对 吧？你阿富汗政府他也不可能放， 对， 放他那个塔利班囚徒。那么你现在就大家都在说，他会不会真的这样一个一个杀下去？ 至少前五个男人质他会，这个 男女 对他来说是有重大区别的。 你给我们讲讲。 因为《古兰经》里有这样一句话，就是据说啊，当年这个圣人穆罕默德在打仗的时候，那么攻到敌方的营垒里，发现了敌方有杀死妇女的这个行为，然后他就对自己的信众说，穆斯林的军队是不可以杀害妇女儿童的。由此，这一条就成为了《古兰经》的一个训，就是这样一个训诫。 那么，有里边大量的妇女儿童。 对，就是这些东西，这就说明他跟塔利班跟基地组织还是有一个区别的。就基地组织是一个典型的恐怖组织。 那么，他连伊斯兰的基本教义他也不一定遵守。 那911的那个办公人员中也是有穆斯林的，并不都是在他看来的就是异教徒。那些工作里面也有穆斯林，也有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就是这一点有区别。而塔利班它的兴起完全是依靠宗教的力量去团结它的部族民众，那些目不识丁的毛拉，那么带领着本部族的青年参加到塔利班当中来， 800学生军嘛， 对，它完全是依靠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观察到塔利班十几年的历程当表明它可能它的思想上，它的这个意识形态上，我们完全不能接受。它炸了巴米扬大佛，它绑架了一些无辜的外国人，那我们会觉得这个组织它已经偏离了我们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些观念，但是它是遵守它的行为准则的。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塔利班现在到底还是信仰者呢，还是已经变成恐怖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呢？ 那我 还是一个可以谈判的政治集团呢？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塔利班本身就像我们这样一个杯子一样，它是一个多面的组织。那么有它是已经向恐怖组织发展的这一面。那么从2005年开始，它大幅度的增加了对这个用恐怖手段，特别是用自杀式袭击，就自杀炸弹，还有绑架外国人这种典型的恐怖组织的手段。 这都是在他失去政权以后， 这都是在失去政权以后的事情。那么他用这些东西，那我们这个，因为恐怖主义我们知道它是个按行为来定义的， 对， 你做的这种事情我不问你原因的，只要你袭击平民目标，那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恐怖组织，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一个违反人道的东西，那我们把它称之为恐怖行径，它是一个以行为做定义的。 对， 这一点上说塔利班是恐怖组织没问题。那么第二，它还有一方面，就是它是一个有着，就是按照我们说的所谓信仰者，他是有他的自己的坚持的理念的。那他的理念就是他要在 阿富汗全境，现在包括在巴基斯坦的一部分，要建立他的这个沙里亚国家，就是伊斯兰律法国家。那么塔利班打出这样一个旗帜，他自己至少要相信他这些旗帜，所以他的行为中是受到了他的这个社会的道德观念的约束。但是我们得承认一点，就是这个道德观念并不完全是伊斯兰教的，有很大程度上是他的部族传统社会上的东西。 什么叫部族传统？ 那么我们举几个例子啊， 嗯， 就是包括就是绑架人质，这个不是伊斯兰教的东西，伊斯兰教教义中没有这些东西，而且他们也不会让妇女儿童去参加。 可是伊拉克不是现在也 不断的绑架？对，就是这些东西并不是伊斯兰教中的东西，并不是古兰经里的东西，但这是一个传统的部族社会的东西。那么还有几个更极端的例子， 嗯， 就是在部族社会下盛行的血亲复仇，这个是很出名的，就是如果我的家族中有人被杀了的话，我要不计代价杀死对方家族的人，这样我 好像 我的耻辱 都有 才能洗清。但这些东西在今天的阿富汗，还在今天的巴基斯坦的西北部、西南部地区，还是这样的。就这些东西，但这并不是古兰经的，古兰经里没有说， 不是伊斯兰教， 不是伊斯兰教的， 但是是他那个地方部族，是不是他们的地方部族之间传统上 对，就是 为点什么事儿就绑人， 就是这样的，对，这是他们的一个传统。 他那种绑人呢，以前的例子啊，是不是说人家达到了他的条件，他就 会 如约释放？ 对，会放人。因为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看，就是拿到欧洲中世纪的例子来说，过去的骑士战争， 嗯， 很少杀害骑士的，他们把骑士绑架了之后绑到城堡里，打败了的骑士绑到城堡里来当做战俘一样，但你要好吃好喝好招待，不能让他受了，不能让他受委屈，然后拿钱来，拿到钱我马上就放人，因为打仗对他们来说是个经济行为，我不是要消灭你。 问题塔利班有骑士精神吗？ 那塔利班他要遵守他的道德。 不，我感觉哈，他现在面对的是一个西方主导的一个全国际社会。 嗯， 这个国际社会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里边有绑架这个传统。 对， 绑架本质上是一个合约，是一个契约。 契约关系。 对， 你再坏，我把钱给你，是说明我相信你会遵守。 对， 中国文化里没这个，中国会想。他妈这么坏，居然把我的小孩绑去了，他还是人吗？他要是不是人的话，我给他钱他不是照样？中国人觉得撕票。 而且咱这儿的绑匪现在都道义无道了，你知道吗？把给了钱他也撕票。 这个实际上 他在通知你的时候可能那小孩 这个实际上就道出了目前塔利班这个就是人质问题的一个很大的困境 啊， 就是韩国是很相信塔利班的诚意的，他很希望能够通过支付一定的条件让塔利班放人， 这是契约的。 但韩国怎么办？韩国只能支付钱，因为他只有210个兵、啊、而且一个战斗员都没有， 他200也准备撤回， 他本来年底就要撤走的，所以这个条件对塔利班来说没有吸引力。 对 这跟德国不一样，因为德国毕竟有3600个兵，就塔利班要求德国人撤军是有实际意义的，要求韩国撤军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那他塔利班难道不知道你韩国政府也没有权利决定释放塔利班的？ 下一个目标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塔利班现在根本不以韩国为谈判对象，他是在跟阿富汗政府谈。可是阿富汗政府就有一个很大的困境，我放了你，这次我全放了你8个或者18个，随便按塔利班的要求，下次我怎么办？ 你知道他这个阿富汗政府啊，也有点不靠谱的，原来放过一回。 对， 就是所以就你又开 过一回 意大利，放过一次意大利的人 绑意大利，最后就是说啊，我释放塔利班，我释放了，结果照国际社会都批评，所以他当时他又发誓说以后再也不妥协了。 这个呢有一个原因啊，就是说我们从这件事情就看得出来，说绑解决人质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你派安全部队进去，然后一个人质都不伤，把所有的恐怖分子都击毙。但这种例子就我所知，以色列成功过一次，就是在乌干达。 嗯， 那么有人把那个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劫到乌干达去，以色列派了特遣部队千里奔袭， 对 把人质全救走了， 还有传奇， 这是传奇。然后德国人干过一次，在埃塞俄比亚，德国的边防就是 GSG9 就边防第九大队，他干过这样一次也很成功，剩下的基本上都是有很重的伤亡。那么最明显的例子别斯兰事件， 对别斯兰 俄罗斯解救人质，但这两个东西都表明了两种态度，就是以色列和德国是表明了我有这个能力，如果你绑架我的公民，我保证消灭你，而且我自己不受损失，所以就没人这么干了。俄罗斯是我有这个决心，不管你绑架我多少人，我绝不跟你妥协，我就要消灭你，哪怕我付出代价，但这要求你全民族能支持政府这样做。可是现在是绑的是韩国人，阿富汗政府再有决心，韩国怎么办？ 国际社会上本身是一个妇女儿童， 对呀、啊。 他的塔利班呢就不上美国这样的男人，就去弄人家妇女儿。 对，他是有这个。 我就关心啊，就是你刚才提的，他杀不杀妇女？ 他要假如说他一个一个杀下去啊，最后他面临一个抉择，这个抉择也将是他对他自己的一个分野，你知道吗？就因为当年八百学生军起事，我听说就是因为反对有个军阀残害妇女，塔利班这才揭竿而起。但是现在他到了这么， 你觉得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徐老师，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判断塔利班他会杀妇女吗？ 我觉得他不会，但是现在的危险就是那剩下还有三名幸存的那个韩国男人质，他们是最危险的。他会一般来说，如果他要就是就像刚才您说的，杀到第六个人的时候，那塔利班就要面临一个他自己的道义困境。 如果现在美国跟北约的军队撤走，塔利班会把新的阿富汗政权打掉， 应该会 军事上可以打掉。 对对，他的军事上是压倒优势的。 因此现在美国西方的军队也没有办法抓到他们，这个 消灭不了他。因为这个事情很明显，就是这次绑架事件发生在加兹尼，加兹尼实际上是北约驻军最多的那个东部指挥部，就是北约在阿富汗一共分了五个司令部，其中最多的就是驻在东部的，美军就驻扎了13000人，塔利班自己总共也只有10000人。发生在美国眼皮底下的绑架事件，美国人都，而且我们从另一个事情可以看，就是说每次都是在事隔一天以后，阿富汗的安全部队才发现被处决的韩国人质的尸体，也就是说他转移人质方面现在来说没有受到限制，他还是可以成功转移的。 而且拉登也还在， 也还在这个区域活动。对， 他们西方的军队没有完全控制阿富汗， 控制不了， 对不对？ 就像就是控，就是阿富汗的山谷农村，它不在北约的控制范围。 那么你 那么强大的军事力量，怎么就 说？因为北约在阿富汗只有4万多人，阿富汗有65万平方公里。这个阿富汗在我们的观念中是一个小国，但实际上它的面积一点都不小，而且它是个山地国家， 这个历来兵家之。但是，那你认为塔利班他现在他还有一些怎么来说宗教上的制约力量吗？比方说，你知道在伊拉克他们这一派绑架了，但是我另外还有这一派，我有大佬可以出来说话。 他现在也 你得看看我的， 也要靠、这个、 他们也有这些东西吗？ 也有，因为塔利班本质上说是具有共同信仰的同一民族的这个不同部族组成的一个武装集团， 所以他还是，比方说他对这些女的没有说，我们没有听说说有强奸啊或者之类这些没有， 从来没有， 对不对？他还是有自己的约束的， 对 不对？但那么这些宗教团体，你觉得他们会制约他到？ 现在阿富汗政府就是希望依靠他们来放人，但是从这十几天来看，显然效果并不好。 那些部族长老现在是中间谈判的， 对， 跟塔利班究竟什么关系？ 他们是同族。都是普什图人，就是阿富汗最大的一个主体民族。 拉登隐藏的也是 在这个区域。 因为我原来听过一个传说，也是西方传媒报道，就说为什么抓不着拉登啊？说拉登的保护圈有3圈，就比方说最外一圈100公里，一个圈生活的一些部族。 对， 你美军一到这100公里处，他就把消息传到了50公里处又一圈，然后拉登住在最后10公里，所以呢，等于三个圈围着他。你一到边缘他就移动，所以你就很难弄他。 我是怀疑，我刚才还在跟他说了，我是怀疑美国人并没有下100%的力量去抓拉登。拉登现在这样存在对他是有好处， 对小布什有好处， 对对美国的军方是有好处。 就是说，因为 这个当然是只是我们的猜测， 但这个是不可能有证据的，所以这只是一种猜测嘛，你很难这么说。 塔利班他当年不是给打垮了吗？ 对， 你刚才又说如果是没有美国力量，他现在要打现在的政府， 实际上当初也是美军把他打垮的， 对， 也并不是阿富汗军队把他打垮的。阿富汗 怎么那么强呢？ 这个主要来说就是相对于其他的部族来说，第一，他来自最大的主体民族，因为当时阿富汗就塔利班获胜的时候，他的主要敌人是乌兹别克人，就是这个杜斯塔姆的乌兹别克民兵和这个塔吉克人，就是我们说那个潘杰希尔雄狮马苏德。他的手下就希克马利亚尔是他们的盟友嘛，就这些人他并不是阿富汗主体民族的组成人员。那么塔利班他来自于人数最多的一个民族，而且塔利班的宗教意识最强，那在阿富汗这个国家是有用的， 支持他的。 对对对， 他是打苏联的。塔利班当初是 塔利班的兴起，就是说当初94年的时候，美国对塔利班并不持反对态度。美国对塔利班的政策是在98年才发生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就是炸了西美国人在苏丹炸了西法制药厂以后，认为拉登藏在阿富汗，要求 塔利班把他交出来。过了三年，塔利班不但没交，啊，拉登还干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那美国的容忍能力就到了极限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拉登这件事情，美国会不会用武力去解决塔利班政权的问题？这个就是塔利班和阿富汗现在面临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阿富汗的状况是迫切需要国际援助的，但是国际援助去干了什么？大家是国其他的军队到那是去为了保证安全，保证卡尔扎伊政府的安全，保证他们的安全。但是重建的事情你做的很少，你做的越少，军事压力越大，塔利班的民望其实是越高。那你武力上消灭不了他， 卡尔扎伊的形象很好， 对， 所以美国人呢，再加上跟那个糟糕的那个伊拉克整天传死讯比呢，美国人觉得阿富汗他们很有成就了， 已经 没想到这件事情一捅呢，你像塔利班这么一绑啊，那个手段恶劣卑鄙，我们都可以讲一大堆，可他效果真达到， 对， 你之前你不当他一回事啊，现在他匪里匪气的，他就你西方人的游戏规则，因为西方这个是好像两个人决斗啊，两辆车开过来，现在我们眼看的这个局势就是大家都不会拐弯， 对，所以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他为什么会绑架韩国人啊，也有一个动机，因为绑架英美人，英美不可能撤军，绑架一个只是出于忠于对美同盟的国家，那就检验你这个民族对这个对美同盟的这种政策心理承受力有多大？ 我肯定走了。 对，你能不能承受得住？ 招谁惹谁了？ 就是这是他明显的一个战术，就让我们想起来他以前也干过。 啊， 那么79年的时候，当时没有塔利班，就是当时的阿富汗的这些宗教极端分子曾经绑架过美国驻阿富汗大使，把他劫持到喀布尔大饭店里。当时的阿富汗政府，那个时候还在苏联援助的下的阿富汗政府，就采取了武力，然后冲进去，大使死掉。大使是哪一方？ 混战当中大使， 对，不知道。但是这个大使的就美国大使就牺牲在这里了，那么这是当造成就是阿富汗政权与美国政权就是美国政府决裂的当时的那个时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因，那这确实对美国来说很难接受，但这就是一个教训，如果你强行用武力解决问题可能就会这个结果，现在的情况更严重，因为这些人是被分散关押的，你成功一处不可能成功第二处，这个很难啊， 这真。但是我以前也听说过，就是塔利班也有过那样的，就声称要杀， 对， 其实最后也没杀， 对对对， 就放了。 他这次已经杀了两个了， 但这次他已经动了手了。但是说，那就是说，现在的检验的分野就是塔利班会不会信守他的宗教原则，在妇女和男人之间做一个区别。就像我们回顾一下当年巴米扬大佛的那个事情，塔利班当时说了一句话，我们可以说他炸大佛这个事情无论如何不能原谅。但是他说的一句话不是说一点道理都没有，他说我每天饿死这么多妇女儿童，国际社会从来没有管过我们，我炸一个佛像你们就都大家都站起来来谴责我不人道，那你们在干什么？ 所以这个归根结底是一个游戏规则问题，游戏规则不一样啊，这个仗就没法打。 实际上现在这问题就是这样，塔利班的道义和塔利班的道德原则以及信条，他的战争规则与国际公认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你再怎么说他不人道都没有用，因为对他来说这不是 我看到有的报道啊，他感觉还说塔利班好像跟咱们说的这个古代的好人似的，就是说他为什么跟拉登勾结啊，说你们不知道对于塔利班或者那里的部族社会来说，他有一种传统， 对， 就跟咱们讲的仁义礼智信似的，就我们同样的宗教，你到我这儿来避难，好，外人要来抓你，那么我就得保护你。 极端的一种说法， 不惜一战， 比这个说法还要极端，就是根据当地的山地部族的传统，即使是你的杀父仇人到你的帐篷来避难，在他离开帐篷之前你是不能杀他的，你可以把他送走，他只要出了帐篷门你就可以报仇，但在你的家里不可以，这是他的部族传统。当然塔利班庇护拉登的原因绝不是这么简单， 是是， 他还有一个原因，他收了人家的钱的 收了钱对，这个待会儿再谈，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是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就是奥马尔本身他只有一只眼睛，这个另外一只眼睛是在抗苏战争中失去的 啊。 然后呢，出身很贫寒，是一个乡村的毛拉，没有受过什么更好的教育，可能他读过的书的古兰经能不能读得很通顺，这个不一定，因为很多乡村的毛拉依据的实际是他的代代相传的，因为阿富汗巴基斯坦是有苏菲派教派传统，就是他的这个宗教教育啊，是一代一代老师传给学生这么传下来的，那么传到最后与这个穆罕默德那本书还有多少相近之处， 而且他口口相传， 对， 我参观过他们的学校，他们主要是靠背的， 对， 那一大批的小孩不能就是全部 古兰经， 整天整天在这样。 因为古兰经是阿拉伯语的，而在阿富汗主要通行的是普什图语和波斯语，语言上都不一样。 啊， 对，因为真主是讲阿拉伯语的。 嗯， 所以这个真主的经书都应该是用阿拉伯文写的，嗯，你那些都不是标准的经书。 他还有一个真主的精神跟阿富汗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对，他还是不一致的。对， 你觉得奥马尔这个人，他更像一个信仰主义者，一个信仰者、理想者， 应该是他 还是一个权谋权术？ 实际上是这样，阿富汗的传统啊，他不像我们国家一样，你可以出一个英雄人物，把所有的人都统一起来，让大家都能为你服务。他不是这样，阿富汗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部族社会。也就是说，他的联盟完全是建立在部族利益基础上的，奥马尔的利益。所以奥马尔得势的时候就风卷残云，他一旦受挫的时候立刻就土崩瓦解。 那这个事情，这个绑架事情，你觉得他在背后吗？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件事情肯定是奥马尔的政策没有问题，因为他自己承认了。 嗯， 但是在具体来说，就是分散关押了这么多处，那么每一处他采取什么行动，奥马尔能不能干预得了，这个很难说。因为他这些都是一些不同的部族武装 啊，对这个具体的这次人质事件，他不是直接指挥吗？ 就是说现在这个情况我们都不是很清楚啊，就是说这个我们没有什么证据，但从塔利班的组织结构来说，那么每一个部族的武装都是有极强的自主性的，那么他们要这样做，他未必就会听从你，他可以今日站在你这一边，那我服从你的命令，如果明天时局不利，我立刻就。在阿富汗的社会进行中，就这一点我们就从阿富汗古代历史可以看得出来，从加瑟尼王国、古尔王国到后来的这个就是苏丹马茂德之后的这个历代的阿富汗军事强权啊，没有一个能超过两代的，完全就是这个原因，这个帝王一死，然后大家就立刻就不服从你了，然后我们就土崩瓦解，各干各的。 哦，他这有点像盟主的意思。 对对对对，他实际上是盟主， 一兵一卒一教徒。 对， 哎呀， 这个就很难对付嘛。 但是我听他这么说，我也想到一句话，得民心者得天下。 他这个我们不能说塔利班得民心， 对，塔利班不得全世界民心， 对， 但得他那个局部一小部分的， 不一定， 也。